看到眼前的这个女孩，我突然心弦一动，记起自己小的时候简直和这个小姑娘一样。那是我还不满十岁的时候，就开始帮着父亲张罗易货市场上的摊位。虽然我们没有仙女装什么的，然而就像他家的一样，各种手工做的、地里种的或者能拿出手的东西，我们什么都卖。采用碎钢手工制成的小刀是我们家的招牌产品。啊，我其实只是随便看看而已。说完我便愧疚起来，好像仅仅出于好意，我都应该买个 LARP 装备或者是公主帽什么的。妹妹的孩子应该会喜欢这些装扮，但是实际上我仍然没有拆开克拉尔·瑞贝卡的那封信，我更没有决定是否要告诉他们自己就在附近。现在看到这个年纪不超过13岁却要帮着父母照看弟弟妹妹的小姑娘，我突然觉得自己还是没有准备好去面对自己的妹妹们。这个小姑娘与我非亲非故，我已经忍不住同情她了。要是看到我的妹妹们为拮据生活发愁的神情，我肯定会难过的受不了的。这时候有一家子人，明显他们是从北边某处郊区过来的，刚好来到了展示仙女翅膀的货架前面。我便趁此机会赶紧溜走了。我已经在营区里头闲逛得够久的了，镇上的店铺应该已经开门了吧。幸运的话，我想我一会儿就能见到哈尔夫人。我默默祈祷，期望能够有所收获。可是我又觉得，既然至今为止一直在屡屡碰壁，联系上艾文哈尔恐怕真不是这么容易的事情。不过结果证明，找到山野堂倒并不费事。药店距离营区只有一小段车程，就在镇中心拐角处那栋两层的老建筑里，顶上巨大的大理石上刻着伊比哈尔1860几个字。我脑中关于时空过客的知识储备着这样的一个名字，它叫做埃德瓦·巴塞罗廖·哈尔。据说真正的伊比哈尔在为他年轻的新娘修建完这栋建筑之后，便离开家乡前去参加南北战争，之后就不知去向。不过在最忠实的书迷之间却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埃文哈尔实际上已经是有200多岁的一个人，并且就是埃文哈尔的祖先，也就是伊比哈尔本人。一个经时空门来到镜面谷却被永远滞留在这个时空的时空旅行者。我仔细打量拐角处花岗石板上的名字，我感觉虚构与现实在此处碰撞交汇。这地方仿佛就是埃文哈尔书中会出现的场景。整栋建筑采用坚固的石块搭建而成，墙面的浮雕装饰得相当华丽，一对巨大的怪兽状滴水嘴守护在上方雕花大理石壁角左右。显然哈尔家族世代以来都是有钱人家，然而这里却只挂出了一个50年代复古风格的小招牌灯，表示着这栋建筑如今的用途。那招牌上 写着山叶堂几个大字，底下一排的小字则写着处方服务、草药、天然药物、卡片和礼物。药店的窗户上头用粉笔写着本土手工艺品、手工香皂、手工蜡烛的字眼，那字体十分可爱，每个字最后一笔末端都会画上小圆圈，是十几岁的少年在情书上落款的时候常用的那种风格。我把车停在周围的阴凉处，刘星期五在车上睡觉，消化他早餐吃掉的那根炸热狗。我走进门一看，店里已经来了好些个客人，其中大约有一半都穿着古代的服饰，另一半则和我一样打扮得比较日常。同样的，从面前的观景窗望出去，外面的行人也是什么装扮都有，这使得沐浴在灿烂阳光下的街道看起来有些奇怪，就像狄更斯圣诞村里的场景。我在店里漫无目的的闲逛，挑了几块香皂和其他能放进行李箱里的小物件，都是这家店里售卖的手工制品。在取药的柜台旁边，还有一些本地人常用的小包草药，种类涵盖人参、茶木根、珊瑚礁、矮叶、樟脑草、薄荷、金缕梅、野樱皮、黄根草等等。毫无疑问，在五十周期间，除了要来镇上工作的人，本地人都像躲瘟疫一样避免在这个时候来到镇上。正在前方柜台工作的年轻姑娘显然就是本地人，她在向游客介绍游览事宜的时候都是用古里这个词来指代镜面谷这个地方。负责药店收银工作的那位女士少说也已经年过七旬，但是她说话的语调很好听，夹带着一点英式口音。店里的药剂师将一个处方药瓶挂到窗外，说阿莫西林的处方配好了哈尔夫人。而此时取药柜台后边那张桌子跟前的小女孩自告奋勇，她说交给我吧，海伦太姑婆。这小女孩看上去十岁十一岁的样子，她长得和艾文哈尔那张照片有些相像，那是深色的头发，蓝色的眼睛，橄榄色的皮肤。我忽然想到，难道这是艾文哈尔的女儿？艾文哈尔有孩子吗？他那位电影明星夫人多年前便已经离他而去，结束了那段十分短暂的婚姻。除此之外，时空过客的粉丝都对那个电影女明星十分反感，直到现在依然如此。我走到柜台旁边，等哈尔夫人送走上一位客人才上前自我介绍，并告诉他我就是租住在小木屋里的那个人。哈尔夫人见状回答道，哦，你好孩子，我是海伦哈尔，很高兴见到你。哈尔夫人的笑意加深，圆润的脸颊上出现了一道道皱痕，她看上去非常的质朴，是那种经常在外面劳作的女人，仿佛 挂在前排货架上那些五颜六色的圆衣帽，他都亲自一一试过。那个小女孩则跟他不同，那小女孩皮肤白皙，脸上长着雀斑。此时我纠正道，哈尔夫人，其实准确地说，我是个编辑，我来自纽约的威大出版社。哈尔夫人戴一副七彩的粗框眼镜，花白的眉毛深锁起来。哈尔夫人稍仰起头，困惑地看着我。 哦，是吗？我记得租下木屋的女士好像和我嫂嫂说过，你是要到这儿来写一篇报道，好像是关于镜面湖什么的。不过老实说，厢房中介也不该再叫人打电话给维尔丽特了，他近来身体状况不太好。 说完，哈尔夫人耸了耸肩，拿起柜台上的一支笔丢进了一旁的杯子。 也许维尔里特确实提到过您是个编辑这回事儿。都怪这些天没用的无线电话，反正我也什么都听不清。人上了年纪都会这样，听也听不清，看还看不见，就连胸部都会下垂。心脏不够强壮的人根本受不了这样的打击。 此时那个小女孩瞪大眼睛尖声抗议， 哈伦太姑婆，你别说了。 我忍不住笑出声来，立马就喜欢上了海伦哈尔。 哈尔夫人，其实木屋的位置特别好，到今早我就欣赏到了十分美妙的景色。 到了夏天你还可以在那儿游泳呢。 对呀，你还可以玩独木舟，也很好玩，虽然上去以后会有点漏水，不过我和克莱夫大叔有天划着他出去玩了，结果我们并没有沉下去。那边有只鹅，它的名字叫 Holisha， 它就住在棚子底下，它喜欢吃面包，如果你有面包的话你可以给它喂点，它能把靠近的蛇都赶走。不过它有点…… 行了，汉娜。 海伦用眼神警告了一下这个小女孩， 快去把自然作业做完，你爸爸就要过来接你了。 哦，好吧。 小女孩叹了口气，翻了个白眼儿，重新坐回作业本面前。海伦用担心并且略带忧伤的眼神看了她一眼，然后这才转过头来对我说， 克莱夫，也就是维尔里特的堂兄弟，负责照看那个地方。他今天早晨没有过去问你需要些什么东西吗？那间木屋有好一段时间没有外租了，我们向来只租给地产中介推荐的可靠的人选。我们家族管理他已经许多年了，不想把他租给那种派对狂人，乌泱乌泱的在院子里停上20辆越野车。 是，没有派对，我向您保证，只有我和我的狗，我的狗叫做星期五，希望您不会介意。他从不随地大小便，也不会乱咬东西。其实我本来也没打算把它带过来，这事儿说来就话长了。总之您的屋子是安全的，我的狗也是无害的， 虽然他确实和那只叫做 Holisha 的鹅发生了一点小冲突。另外没错，今天早上也确实有人来问过我的情况。虽然他看起来并不怎么高兴的样子，但是木屋里头的一切都好，只有几个灯泡坏了，他说过会把它们换掉。孩子，那就好。你有开辆四轮驱动的车来吧，下坡的那条路可是挺难走的。老实说并没有，不过我还是成功抵达了，谢谢您的关心。此时他担心地看了我一眼。要是下起大雨，你就把车停在信箱旁边，自己走着下去吧，为了你的安全考虑，好吗？好的好的，那么谢谢您的提醒，我会记住的。不过没准我在的这段时间根本就不会下雨呢。哈尔夫人淘气地笑了笑，然后说道，那你肯定没打算在这儿常待吧？ 我明白哈尔夫人在笑什么，这地方湿气很重，水分几乎要从空气里渗出来了。 你不是作家，真的有点可惜了。那间木屋是个写作的好地方，艾文以前偶尔会去那儿工作。 听到哈尔夫人说出艾文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希望之门似乎突然之间打开了。哈尔夫人仍在揣摩我的来意，显然她的嫂嫂并没有从霍利斯那儿知道多少详情。 那么这么说，你是来度假的吗？ 其实我是来出差的，哈尔夫人。 她往后一缩，下巴和脖子全都挤在一起。 你挑的这个时间可真够奇特的。 我摸索着说明此行来意的最佳方式。我在想，这位女士能否安排我和艾文哈尔在一个房间共处五分钟吗？或者说，这位女士会愿意就此尝试吗？ 其实老实说，哈尔夫人，我也是被赶鸭子上架的。一个礼拜之前有一份书稿突然出现在我的办公桌上，那里面只有一部内容，那就是最开始的三章。然后我飞到这儿来，就是为了找到故事的后续。 哦，这么说，那位作家在我们这里。 哈尔夫人此时望向我的眼神，就像一头小心谨慎的野鹿，正在判断着是要进入开阔的旷野，还是要迅速地返回树林。 哈尔夫人，我也很希望如此。根据稿件的邮戳判断呢，他就是从这个地方寄出去的。 哦，那么那位作家叫什么名字呢？没准儿我能帮上忙，给你指指方向，要个电话号码什么的。这镇上的人我几乎全都认识。自从1953年我和一名水手相爱并搬回内陆以来，就一直住在这儿。 此刻我迟疑了一下，斟酌着即将说出的话语。揭露真相的时刻马上就要到了，我只有这一次的机会。于是我说， 事实上我也不知道，寄来的稿件里没有发现任何的信息。也许以前曾经有过，不过现在

王鹏翔要给他们一个下马威，让对方有所顾忌。果然呢，看到王鹏翔露出这么一手，蔡想到他跟了一路都没发现，陶文清那帮人都不敢轻举妄动。 兄弟，你对这单金子也有兴趣？ 不，我是从沈其昭馆长那里得到你的下落，我也找过李仁国，又从他儿子那里知道了什么。 那你追来做什么？ 我只是很好奇，一种神秘武功，一大堆黄金，哪样都值得好奇。 陶文清搞不懂王鹏翔的来历和动机，转身去看杨小玉。杨小玉盯着陶文清和他的帮凶，又盯着王鹏翔，口中不时地流着鲜血。 告诉我黄金在哪儿，我马上送你去医院。我只是求财，和你无仇。 你想要地址？好，我可以说出来，但只告诉他。小兄弟，你过来，我把藏黄金的地址告诉你。 王鹏翔走了过去，陶文清跟着往前走上两步，杨小玉马上朝崖边退了一步。 你再走一步，就什么都拿不到。 陶文清只好退到远处。王鹏翔走到杨小玉身边，杨小玉在他的耳边仔细地讲了一个地址，还朝着远处比比划划的。王鹏翔听完大吃一惊，这地址听上去完全不像是编造的。杨小玉又让他重复几遍，不清楚的地方还要解释几句。 哎，有完没完？明天天亮前你能说完吗？ 我已经说完了，就看这位小兄弟能记住多少了。 说完，杨小玉纵身从悬崖上跳了下去。山谷间正好有一趟列车经过，杨小玉的身体撞在车头上，顿时溅起了一片的血雾，下面传来了刺耳的紧急刹车声。如此惨烈的死法，不光王鹏翔目瞪口呆了，就是那些黑帮歹徒也没见过。好半天，一个歹徒才清醒过来，枪口顶在了王鹏翔的胸口上。 你小子快把地址说出来。 这位大哥，我要是你，就赶快跟我去找黄金。有人从这里跳下去，铁路方面一报警，马上就有警察找上来。 不行，放你离开这里，你要是跑了报警怎么办？ 陶文清轻轻地推开了这个歹徒，走到王鹏翔面前，右掌忽然伸出，在他的小腹重重地拍了一下。王鹏翔摇晃了两下，差点摔倒。 你不是想找红纱长存在的证据吗？这就是内务长之一，名叫段厂长。一会儿找到黄金，我就给你解开，再送你十根金条。找不到，午夜之前大出血，找不到医院就要了你的命。 好好，我找，我马上带你们去。黄小姐，你可不能骗我，你告诉我的地址千万要是真的。 杨小玉说的地址离这里并不远，就在视野里的一个山头上，但要爬上去可并不容易。山顶上有段二十几米高的绝壁，几乎直上直下，隐约有条可以攀爬的路线。当年罗立春和他的徒弟凭借着绝顶武功才能上得去，李仁国年迈以后也再没爬上去过。他卖的都是早年取下来的金条。王鹏翔带着陶文清他们来到绝壁下面，歹徒们早就准备好了保险绳。一个擅长攀岩的歹徒率先地爬了上去，然后垂下绳索，陶文清第二个爬了上去，接着是王鹏翔。既然每次只能上去一个人，这样的顺序保证王鹏翔登顶后就在陶文清的掌握之中。在王鹏翔后面，歹徒一个个爬了上去，山顶大约有半个足球场大小，是一片坑洼不平的地面。王鹏翔站在那里东看西看， 回忆着杨小玉讲述的位置，他爬上几块方桌大的岩石上面，指着他们围成的一片空地， 就是这里。 那片空地也只有两张写字台大小，荒草茂盛。陶文清跳下去拔进荒草，仔细观察，果然空地边的岩壁上看到了一处划痕，那是铁器擦后留下的。在陶文清的指挥下，歹徒们轮流挖掘，很快就挖到了一块石板，揭开它，下面赫然是几个金属箱，里面是码得整整齐齐的金条。一个歹徒马上掏出匕首，看到黄金，他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干掉王鹏翔，不留活口。也就在同时，这个歹徒的耳边传来了风声，一块石头重重地砸到了他的头上。王鹏翔也早就猜出他们的打算，一旦黄金出土，他们不再需要自己的秘密，那就必须凭借恶战才能脱困。打昏了第一人，王鹏翔根本没停手，接下来用肘猛击第二个歹徒的剑突部位，瞬间就让他失去了反抗的能力，接着又朝着他的裆部狠狠地踢了一脚。 你疯了？不怕死了？ 你根本不会断成掌，唬谁也唬不了我。 陶文清愣住了，老把戏居然被这个孩子看穿了呀。就在陶文清愣神的片刻间，剩下的两个歹徒拔出匕首左右夹击王鹏翔，但他们都不是对手。陶文清瞬间就算清了形势，知道自己也不是这个年轻人的对手，他猛地转身朝崖边系着绳索的地方跑去。等王鹏翔解决掉最后两个歹徒追到崖边时，陶文清已经抓着绳索降下去几米。王鹏翔知道他的心思，一对一单挑，陶文清没有把握赢，他要抢先爬下去堵在下面，除了这条缆索再无离开岩顶的道路。王鹏翔也是手脚并用，抓住同一根绳索迅速的垂降，果然陶文清一跳到下面后就等在那儿，拉开架势，准备在王鹏翔立足未稳时给以重重的一击。王鹏翔似乎根本没发现危险，越降越快，四米、三米、两米，陶文清猛扑上去，王鹏翔却突然地松开绳索，身体飞向旁边崖壁上突出的一块石头，脚尖在上面一点，就飘到了陶文清的身侧。这是跑酷中的招牌动作，被他用在悬崖峭壁之间，发现自己的破绽已经暴露，陶文清赶忙收拾躲闪，他闪王鹏翔也闪，始终位于他的侧背。在这片崎岖不平的山地上，有着跑酷基础的王鹏翔大占便宜，陶文清知道自己判断错了形势，既然不能占上风，那就走为上策。陶文清人高腿长，迅速地跑下山去，王鹏翔紧追不舍。很快他们就下降到半山腰，那里已经有村民们躺出来的山路，陶文清在前面大步地逃跑，突然从一棵树后闪出了一个人，与他迎面相撞，两个人都差点摔倒。陶文清顾不上纠缠，爬起来继续往下跑，又跑了几百米，突然一阵钻心的疼痛袭击上来，陶文清摔倒在地，捂着胸口大喊直冒。王鹏翔被这突发的情况弄得愣住了，停在离对手几米远的地方，谨慎地看着。陶文清的脸色已经发青，表情异常痛苦，不像是假装的。这时候那个刚刚撞上陶文清的村民走了过来，冷冷地望着他。王鹏翔恍然大悟， 你是孙庆峰？ 来人毫不理会，径直走到陶文清身边，陶文清已经翻白眼了。 你打了他穿心掌。 我打了他？哼，刚才明明是你在和他打架。 是的，如果陶文清猝死在这里，一切都证明是和我搏斗后死亡的。你不要反抗，我来救你，你中了真正的穿心掌。 王鹏翔学过心脏按压术，但当他伸出双手时，陶文清本能地翻滚到了一旁拒绝着。看来他还不相信自己真中了红纱掌。就在这个时候，附近传来了人声，大队警察搜山赶到了这里。王鹏翔拼出全身的力气大喊着，十分钟后视野里已经出现了警察的身影。这时候王鹏翔才发现，那个疑似孙庆峰的人根本就没有逃跑的迹象，他只是平静地坐在路边。 他这是要干什么？即使他这身打扮能蒙过警察，难道我不会举报吗？或者孙庆峰只是要给李仁国和杨小月报仇，他要用红纱掌除掉本门的叛徒，完成这件大事后他什么都不在乎了。 半个月后，王鹏翔再一次的返回，应李建军的邀请来到他的办公室。刑警队长首先感谢他挽救了自己的孩子。李万超虽然免不了牢狱之灾，但总算是没有陷入更深的泥潭。在公安局里不宜多讲私人感想，李建军向王鹏翔宣告了一个通知， 由于李仁国所掌握的黄金在法律上属于无主财富，你在发现这笔财富并且他上缴国家方面起了决定性作用，得给予你全部财富价值 2% 的奖励。初步评估剩下的那些黄金价值9000多万元，政府会给你180万。 啊， 小小年纪你是每年都发大财啊。 哦， 前年是见义勇为奖，去年是俄国政府给你发奖，现在又是一大笔。能告诉我你靠什么得了这些奖吗？ 见义勇为，积极和犯罪分子做斗争的精神。 你就给我扯淡吧。 你还少算了不少呢，在云顶参加比赛，在电视上主持擂台赛，每次腰包里都有所得。看来掌握世上最强大的武功，想不发达也难。 听说你一直在尝试用人体科学知识去研究传统武术。 哦，都是学术性的，我想用这个准备毕业论文。 学术性的，不过现在我有个实际问题想请教你，可以帮忙吗？ 哦， 我下面讲的内容属于工作秘密，你不可随便泄露出去。 知道了。 警方怀疑全国范围内至少有36起非正常死亡案件与孙庆峰和杨小玉有关，其中有被人买凶刺杀的对象，有武警和公安部门的高级官员，他们都死于突发性心脏病，其中绝大部分都没有这方面的病史。虽然警方高度怀疑孙庆峰和杨小玉就是作案人，但刺杀手段完全超出了已知的科学结论，司法上无法采纳。孙庆峰被捕后，我儿子马上就将他指认出来了。孙庆峰对引诱我儿子出走的事也供认不讳，说他的动机就是要报复我，因为当年我带人闯进他的家，抓走他亲生父母，所以他想方设法让我的孩子也进一次监狱。但针对其他高级警官的报复行为以及是否受雇杀人，孙庆峰一概不承认。如果不能证明孙庆峰是杀手，他就只有教唆未成年人犯罪这一条罪行。我儿子的罪行本身也不大，作为教唆者，孙庆峰更是判不了多久。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你要知道，这不只是给孙庆峰定罪的问题，36起非正常死亡背后有许多买凶杀人的犯罪嫌疑人，如果孙庆峰无罪，他们最多只能算有犯罪意图，我们等于放走了10几个潜在的罪犯。这些人 如果真干过卖凶杀人的勾当，你可以想象他们还会做什么。 所以您要…… 我想证实确实有人单凭一只手就能让别人猝死，更有能让法庭通得过的科学结论。 其实我也想解开这个谜，不过我也学过生理学，现有的科学结论就是如此。除非我练成红沙掌，这样至少可以改变现有的科学结论，证明有人能够用外力诱发猝死。 这天孙庆峰再一次被提出看守所的牢房，押到审讯室，里面只坐着一个中年女警察。孙庆峰认出了这是李万超的母亲，几年前他就是找到了陈敏的家，像个极有耐心的猎人般的跟踪着这家人。孙庆峰从李仁国那里学了不少反侦查的手段，他自信能对付这个女警官。陈敏没有直接问话，他打开一个平板电脑放在了孙庆峰的面前，一张张放着上面的照片，那都是太阳岛里的孩子。 这是张小丽，他父亲一气之下杀了母亲，整个家庭全完了。张小丽的童年就是在我们这里度过的，他叫欢欢，母亲怀着他的时候一直吸毒，影响了他的智力，还好他在我们这里接受特殊教育，现在已经能跟上小学三年级的课了。这是萌萌，父亲非法集资，全款潜逃到国外去了。母亲作为同案犯被捕，怕讨债的人伤害这个孩子，我们就把他收留进来。现在他不敢接触外面的人，把我们当成了父母。 警察在审讯室里向来都是问话的，他却讲个不停，这是要干什么？ 陈敏又翻开一个文件夹，正是现在的田黄平。 这个村子曾经受过罪恶的诅咒，多半成年人都是罪犯，不过现在这里成了旅游区。你瞧，这对老夫妻都坐过牢，现在他们经营一个农家乐。 孙庆峰变换过数不清的身份，使用了数不清的名字，但谁是自己的父母，哪里是自己的家乡，这是无法忘记的。陈敏展示的正是他20年没见的亲人。 当年就是我和我丈夫带队去抓的他们，现在两个人生活得很好，唯一的遗憾就是大儿子当年走失了，再没有音讯。孙庆峰，今天我没有任何问题要问你，只有一个请求，如果你认识这家的长子，我想请你给他带个话。以前我们没有照顾好这种特殊家庭的孩子，但我们在努力弥补这个缺陷，请你转告他，希望他不要再怨恨这个社会。 如何用科学实证方法来证明红沙掌的存在呢？王鹏翔先想到了李万超，获得警方的允许，他详细询问了孙庆峰教给这个孩子的练功方法，结果发现确实是扎犬们的入门招数。王鹏翔又找到潘家如，听他说出自己的想法后，潘家如上下打量起王鹏翔，仿佛从来没见过他。 你要研究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当初你不是在擂台上把他们揭穿了吗？ 那不一样，当时那几种神功本身就不存在。 何以这种所谓的红沙掌就不是种骗术呢？ 这个我想不能以偏概全吧，那几种神功不存在不等于所有的神功都不存在。 每次人们都说有地方闹鬼，都被证明为不存在，难道我们就不能因此认为这世界上没有鬼吗？ 可是 王鹏翔发现潘家如不屑一顾的表情，终于意识到潘家如并不是科学家，只是学过科学，此人批判别人十几年，已经失去了探索未知的兴趣。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